擂台赛终于是以轮回的胜利作结，单挑赛事最终双方战成3比2，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出现10比0的比分，这让双方的粉丝一时间都找不到舒爽的口号了，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喊10比0最顺口。轮回作为后来的奋起直追者，在拿下擂台赛后士气要振奋一些， 他们的粉丝比起个人赛结束时也活跃了许多。星星这边呢，擂台赛最终没拿下有点小失望，但唐柔最后的表现还是超出了他们心里预期很多，丢了2分却也没见颓废，而星星的选手心态可就没有粉丝观众那么简单了，他们可以感受到轮回战队紧逼而来的压迫感。 单挑赛事和团队赛之间的休息时间比较长，两队选手各自围拢在一起商讨着团队赛的事宜。规则上，这个休息时段是允许战队返回备战室休息的，不过通常战队都会嫌麻烦，没有什么队会在这时间点还跑回备战室一趟。单挑赛事双方会有胜负，这场比赛的最终走向这还真不好预测。李指导，您觉得呢？ 休息时段，电视转播在插播广告之余，就只能靠解说和嘉宾两人聊天来消磨时间了。是的，很不好预测，轮回阵容在纸面上可能依然会显得更强，但是星星坐拥主场优势。那您觉得胜负的关键会在哪里呢？李一博痛苦，他就是不想做这种精确到点的预测，但是他也清楚， 如果这种问题他通通避而不谈的话，他这个嘉宾可就毫无价值了。所以绝大时候，哪怕心存迟疑，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。我想还是会在治疗身上。星星的治疗是短板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，之前已经有很多家战队对其进行重点打击，但目前为止准确做到这一点的是301战队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 即便星星的治疗选手水平不是顶尖，但是当缺了他时，星星的团队一样无法正常运转，一样会因此输掉比赛。这一轮，我想轮回的主攻点也还会是着眼于星星的治疗上。 他们会不会也让刺客去舍命一击呢？也许吧。一击必杀，强攻，或者是像雷霆那样用战术进行压榨，我觉得都有可能，看轮回怎么选择了。 相比之下，其他我更好奇星星本场面对轮回怎样安排他们的牧师，他们围绕这一短板进行的很多战术安排都是很有趣的。呵呵，明明是阵容中一个很明显的漏洞，但星星一直也没有想办法填补。以他们现在的成绩，在这个冬季转会窗里再寻觅一名牧师选手也不难吧？但星星看起来毫无这个意思。有时我在想，星星牧师，在我看来是一个漏洞， 但在星星的设计里，或许他是一个陷阱，将计就计的陷阱。啊，您的这个看法相当高明啊。有这么一个漏洞在，星星等于可以预测对手的攻击方向，再有叶修这个经验老辣、战术高明的家伙在，那些战队会用怎样的打法，或许早在他们的准备之内。说得太有道理了。潘林一边惊叹着，一边却有点不习惯这种节奏。 这李一博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大胆地探讨过其他战队的战术打法了，所以这场他们又会怎样设计来针对轮回呢？和你一样，我也很好奇。李一博说完，长舒了一口气。他也算光棍，要么不说，一说起来讲的也算透彻。一旁的潘林已经大为认同他的这个看法， 开始就这个看法和他进行更深放的探讨交流了。两人以谈话节目的形式打发半段时间，终于是聊到双方队员开始上场要打团队赛。星星、叶修、方睿、苏沐橙、乔一帆、安文义，第六人唐柔，轮回周泽凯、江波涛、孙翔、吕博远、方明华，第六人吴启，阵容揭穿， 两位也立即开始点评阵容。 李指导啊，我发现这两队今天其实有一个共同处。 哦， 这两队其实都没有根据对手进行什么太有针对性的调整，他们本轮的比赛阵容都是他们在联赛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阵容。 嗯，两队的心态都比较平和，并没有像外界舆论热炒的那样看重这场比赛，只是当作38轮比赛中的一场来打。 是的，但比赛一样进行的异常精彩， 选手发挥出色，自然就能打出高质量的比赛。 几句话后，上场的两队选手相互问礼完毕，各自进入了比赛席。团队赛即将开始，全息投影开始展示即将比赛的两队角色。客队在前，主队在后，一边一个同时上场，交替进行。电子屏上则变换着每个角色的数据介绍。当轮回的一叶知秋和星星的沐雨成风共同站到场上的时候，现场气氛突然有点不一样。来到萧山场馆的荣耀粉有不少可是昔日家世的支持者，一叶知秋、沐雨成风这两个角色站在一起并肩六年，承载了他们太多。如今他们再次站在一起，却不再是那个最佳组合，而是对手。这种感觉对于看惯了他们并肩作战的家世粉来说是相当撕裂的。这一刻现场的掌声都有一些干涩。好在角色介绍也不会太长，这两个之后又上了两个角色，之后就到了两队的治疗。轮回笑歌自若，星星小手冰凉。 哎，小手冰凉在刚刚上场投影成型，顿时就有人看出不对了。这是小手冰凉吗？ 有人诧异地说着。这身装备造型和他们看了半个赛季的那个小手冰凉可大不一样。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也立即发现了这个情况。 小手冰凉好像更换了装备啊。 李一博点了点头，已经去看电子屏的数据介绍了，一眼扫上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1810点智力。 李一博使劲眨了眨眼。是的，他没看错，小手冰凉的四维属性中智力1810。潘林听到这一数据顿时也傻眼了，他做这工作当然也要有相当的荣耀知识储备，所以职业角色的属性是多少他当然不可能全部记住，但是一些极限数据他可是倒背如流。 不是吧，霸图张新杰的十步转智力也只是1570啊。 潘林有些怀疑李一博看错，连忙也去注意小手冰凉的数据。没错，智力属性确确实实是1810。而这时李一博早已经注意到了其他。 全套银装。 这个思维是不是有些不太对啊，李指导？ 潘林叫道。李一博回过神，连忙再一看。 这个…… 李一博基础水平还是很扎实的，一看小手冰凉这最终的四维分配，发现了端倪。 极限堆智力啊，难怪智力这么高。 李一博说。 现在还有人会这样弄吗？ 没有。 李一博肯定地摇头。职业角色为配合选手发挥出最大战力是要将平衡的，像这种极限堆智力网游里可以多些，这些牧师治疗能力强大，在副本之类的战斗中可以降低副本难度，可是职业联赛是纯粹的 PVP 场，治疗能力强固然是好，但也要考虑治疗的其他能力，系统给予的升级属性那个大家都一样，谁也不会比谁多或少， 所以最后角色的四维就是靠装备来调整的。装备上拥有的属性内容有限，所以要有取舍。智力是优先属性，但也不是要说近战所有资源无限度的提升。但是眼前的小鼠冰凉偏偏就是这么做的。再一眼细看，暴击， 这完全就是个 PVE 战装模式吗？ 李一博忍不住叫道。 冰抗和暗抗堆得挺高。 潘林说， 重视反控制，不过他的精神属性也一般，没有特别堆过。 李一博说道。牧师职业第一成长属性其实是精神，其次才是智力。 智力、暴击就是极度强化这两个属性，单以治疗量论，这恐怕是荣耀第一牧师了。 李一博说。 不， 刚说完，李一博忽然又自己否决了。 应该说，以单一技能的治疗量论，绝对是荣耀第一牧师，但他的施法速度也比较一般，考虑到独条速度技能冷却等等因素，时间内的治疗表现会怎么样，没经过计算还真不好说。 星系弄出这么一个牧师是想干嘛？ 潘林惊讶地说着。而此时两个牧师角色已经换下，赛场上展示的是两队第六人的角色了。